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06-8685858，686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VIP Kid 的李嘉恒。我听说最近很多人都在感叹生活的束缚，所以我选了一首叶芝的《白鸟》，希望每一个自由的崇拜者都能找回纯净的理想。 The White Birds by William Butler Yeats。 I would that we were, my belovedWhite birds on the foam of the sea. We tire of the flame of the meteor before it can fade and flee. And the flame of the blue star of twilight hung low on the rim of the sky has awaked in our hearts, my beloved, a sadness that may not die. A weariness comes from those dreamersDo dabbled the lily and rose. Dream not of them, my beloved. The flame of the meteor that goes, or the flame of the blue star that lingers hung low in the fall of the dew. For I would we were changed to white birds on the wandering foam, I and you. I am haunted by nameless silenceAnd many a denied shore, where time would surely forget us, and sorrow come near us no more. So far from the rose and the lily, and fret of the flames would we be. Were we only white birds, my beloved, buoyed out on the foam of the sea. 感谢 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的李嘉宏为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更多内容请关注公众号 VIP Kid 家长微课堂。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还有西三环紫竹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西五环晋元桥到武警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长城的长体现在长城体量的长，明长城有8000多公里，中国历代长城遗存有2万多公里。长城的长体现在中国人修建长城的时间长，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长城的呢？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打造长城的雏形了吗？齐长城和楚长城到底谁是长城的开山鼻祖？山东被誉为齐鲁大地，但是为何最终称鲁而不称齐呢？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和后来的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在作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打开文化之门，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今天带您走进中国最早的长城。北京时间19点06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将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带您走进中国最早的长城。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留了一个互动问题，这道互动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是下列的哪个长城？有三个选项， A 楚长城， B 燕长城， C秦长城。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是哪个长城？楚长城、燕长城还是秦始皇修的长城呢？在这儿首先要问问两位嘉宾啊，中国的长城是我们文化的标志，在先秦时代就开始修长城了。先秦时代是一个很奇妙也很伟大的时代啊，那个时代出了很多文化巨匠啊，孔子、孟子，他们的思想影响了2000多年之后的中国人。在那个时候中国就开始修建长城了。那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人类，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类最早对墙有概念是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的就是考古遗址啊，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这个就是距现在七八年前的那些考古遗址啊，基本上大的城池全都有城和叫聚落环壕和石城，就是它这样的一个防御呢，就是作为人们从人类啊，就是从洞里走出来啊，走向平地之后，在新石器时期的这些遗址全都有城墙，因为它安全的需要嘛， 是吧？ 最基本的安全的需要，否则你在平地，你这人怎么活着啊？四面都是老虎狮子，所以它也有这种需要。另外一个新石器时期呢，它有了这个资产的积累了，就是我这样的一个部落群体啊，我除了去摘来的那些果子可以吃之外呢，吃了就没有什么积累，明天再摘去哈。 嗯， 那么他开始有了耕种以后，有了财富的积累了，那他就有了把这些积累下的财富保护好的这样的需求，所以人身的安全的需求和财富积累之后 的对财富保护的需求，就使得他就有了这样一个建筑城。 我得保护，我得圈起来。 对，这样的一个需要了。 嗯，新石器时代是大概距今10000年左右。 对，10000年左右。 嗯，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就距今6000年的时候啊，母系氏族那时候，这个我们发现这个遗址就有了这种刚才董老师说的筑墙和壕沟。 那比仰韶文化还要早的，你先到内蒙那一带去，你先下家店文化的，就是距现在7-8年前的下家店下层的这个全都有城，而且那个城墙还非常的高大。 嗯，就完全是出于一种对于自身还有财产的这样一个保护。嗯，王老师认为呢？嗯， 他这个修墙啊，因为他在工艺上啊是一个就开始的吧。那个时候他跟我们现在筑墙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很简单，他能够很方便的做到，是吧？ 嗯， 所以说我们可以猜测啊，就是最初随着人类的这个他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他就能做到了。所以说就很方便的，它就构建起来了。那么呢，出于防御自然方面，野兽啊的是吧？还有防御洪水。那么呢，防御它有了财产，储蓄是吧？它要防御其他部落对它的侵扰抢夺，它就修建了这样的墙。 嗯，王老师说到了一个关于洪水啊，就相传这个夏禹之父啊，他叫鲧哈，他治水的时候是不是也沿河筑了这种类似于墙的这种东西？ 是这个传说嘛，鲧，舜呢启用鲧来治水，但鲧的治水的方法呢是堵，洪水来了嘛，我堵住它，别往我们这个聚落这边冲过来，保护我们的财产。但是呢，后来证明是失败的，堵是堵不住的。 嗯， 后来呢才有了禹是来疏是吧？哎，疏解，但是呢，这个鲧这个筑堤坝呢，来堵洪水的这种做法呢，恰恰证明了那个时候呢，大规模的来修筑堤坝是吧？它实际上堤坝它也是一种墙体， 嗯， 哎，就是这种做法呢，是在当时呢是很成熟的，能够做得到的， 嗯。其实在节目之前和王老师交流啊，我们会以为比如说先有长城后有烽火台，然后才会传递信号。其实如果从这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那个时候算起，其实先有了这个烽火台，然后才出现了长城，对吗，董老师？ 对，它烽火台肯定是先产生的嘛，就是单体建筑就非常简单哈。那么它这样一个军事情报的传递过来以后呢，然后就可以派兵来迎敌作战了嘛。实际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系统的哈。那长城的修建了之后呢，那沿着长城或者是与长城垂直的军事信息的传递呢，就是从远方传到长城上来把这信号啊，也有的呢从长城把这个信号传到指挥中心。 嗯， 所以它不同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通道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它烽水有很多的路。这样的一个烽水系统呢，就是长城防御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它实际上是与最早的时候还没有长城这样一个延绵的墙体的时候，那个烽水呢性质是一样的。 嗯， 但烽水肯定是产生于最早。 董老师说了一个烽水，您说的烽水就是指烽火台吗？ 对啊，烽火台呢，它我们一般的说烽火台就是点的这个烽火的哈，那这隋呢一般的就是也是这样的点烽火的，但是它就发展到这个汉代的时候，就是它除了烽火台以外，就它还有个小城，就是它是实际上是常年有人在这驻守的。你看汉代的这个长城下的这个烽燧做过这个考古挖掘，像马密兔啊、马圈湾那样的考古发掘呢，就是里头包括人们住的炕啊、锅灶啊和养这个羊的这小圈呢、啊，这都挖出来过。 哦，就长期在这儿生 活。对，它就是一个生活常态的这样一个情景。 哦，那我们说到了烽火戏诸侯啊，周幽王为了褒姒啊，博他一笑，然后这个是烽火点燃了。其实历史上关于这段传说，还有其他的说法，王老师。 他这个是传说呀，这个比较传统的传说呢，是这个周幽王的这个妃子褒姒，他 他这个人呢是个冷美人，他平时呢不笑，周幽王呢为了这个博他一笑呢，就啊有大臣呢给他想了这个招，说咱们点烽火吧，烽火一起来呢，这个各方的诸侯都来了，很热闹，这样的话呢这个美人呢可能会笑。结果呢周幽王就这么做了，褒姒呢果然笑了，周刚就觉得这个效果很好，那么你只是笑一次不行啊，是吧？这个那你笑完了之后你又那么 冷，你还那么高冷， 后来又有那么几次，结果之后呢这个诸侯们就不来了，你这不是耍我们吗？ 狼来了， 你也没有什么事情，就不来了。这个后来这个这个周幽王的这个他的内部啊还有一些矛盾，这个褒姒，据说是褒姒生的儿子呢，他想立为太子，继承天子的职位，这个然后呢把这个他原来的王后啊身后生了太子呢给废掉。这样的话呢这个申后的父亲啊是申国的国君申侯不满意，结果呢这个后来起了矛盾，后来这个申侯啊就勾结了犬戎部落，向周王室进攻，结果呢就发生了这个混乱，是这么一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说法呢是这个不是这样的，没有周幽王封我西诸侯这个事情，但是呢也差不多是这个呀。周天子呢这个进攻申国呢，申国这个国力比较衰弱，他抵抗不了呢，他就请了附近的这个犬戎部落一起来抵抗，一起来反击，结果呢这个后来这个周氏啊受到了攻击。 这是烽火戏诸侯的几个版本啊。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一道互动问题留给大家，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是下列哪一段长城啊？ A 楚长城， B 燕长城， C 秦长城。我们听众啊一炷香答的是秦长城，勇往直前答的是楚长城，然后小葵非常的严谨，他说一般认为是楚长城，还有千玺答的是秦长城，田婉丽答的是楚长城，韩志答的是燕长城，就答什么的都有。但是大家好像对于秦长城，因为可能知道秦始皇修长城啊，还有和孟姜女范喜良之的故事，所以选秦的还是比较多，选楚的也不少。我们让董老师揭晓一下答案。 中国长城啊，最早的长城肯定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哈。那秦呢，他统一了中国之后，这个秦说的是秦始皇的秦啊，不是战国时期的秦。那肯定他要晚于春秋战国嘛，是吧？他统一全国了，已经把那六国给灭掉了。那实际上春秋时期的长城，今天还有长城的，就是楚长城和齐长城。这两个，那这两个谁更早呢？实际上是各有说法啊。但普遍认为呢，还是楚长城要早一些。楚长城呢，史书记载啊，《史记》记载啊，在公元前656年，就楚成王16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那时候呢，楚国他不断的向南发展啊，他强大了起来，不断的向南发展，实际上他就对中原的诸侯产生了威胁了。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齐国啊，齐桓公啊，就率着这个诸侯国对楚国向南发展呢进行有效的遏制。这样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在南阳啊，在方城啊，然后齐国的联军去攻打楚国的时候啊，楚国派一个屈完将军呢、就率着人就来跟他就御敌的同时呢进行谈判哈。那么齐桓公呢让他检阅了这个齐国联军的这个部队，你看我这部队有多强大啊，就是要真打你楚国的话你根本就扛不住。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那屈完这个就告诉他，就说如果你要是以德服天下的话，大家都服你是吧，你齐桓公不是称霸了吗，就是春秋五霸的第一霸。那么就是你要以德服天下的时候大家都服你啊，但是你要是真是想打仗的话呢，那么我们有方城以为城，就是楚长城叫方城啊，那有汉水以为池，就是你打你是打不进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双方谈得很好啊，那么楚国呢也不继续向南发展了，那么齐国呢也不攻打楚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楚国就开始改变了他的发展战略呢，就是向东和向 南发展了。 嗯， 那么它就是在这个伏牛山，就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啊，伏牛山跟桐柏山这两个山和山之间的这个平地呢，就修建了储藏城呢，保留它已经获得的南阳盆地。南阳盆地今天还是河南是中国粮食产粮的最大的省份，是吧？ 嗯， 那么南阳是河南产粮的最大的市，就它今天依然是产粮的这个 粮仓， 粮仓大粮仓啊，米粮仓。那实际上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就是个大粮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就保留它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啊，虽然不再继续向北发展了，但是这片地方要保留嘛，所以修建的长城，这是楚国的长城。 嗯， 因为齐桓公呢，也有说齐桓公时期修长城，但齐桓公时期呢，他正是一个自己这个向外拓展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他完全他去修长城那个可能性基本没有啊，因为他没有去修建长城把自己限制起来的这样的需求嘛。但是在长城沿线上的一些关口，他会设防，这是肯定的。 关注过董老师啊，这个董耀会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可能知道，董老师关于齐长城其实做了50多集的一个系列。 两个80集，160集。 哦，这么长，那我看的还是一部分啊。我今天关注您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挺好玩的。我们知道山东啊，简称鲁，我们也说山东是齐鲁大地。那其实，齐长城只有山东有，而且齐文化当时那么的重要啊。那这山东后来怎么没叫齐，怎么叫鲁了呢？我们放一段录音啊，这段录音其实是董老师当时就坐在齐长城脚下啊，你仔细听，其实还有鸟鸣，有虫鸣的那个声音，他在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山东叫鲁而不简称叫齐。 中国的简称比如东三省，黑辽吉，黑龙江，吉林，辽宁，就用它的字头了嘛。接下来往这边京津冀，北京就用京了，天津就用津了，冀呢就是河北，河北冀是禹那时候分天下九州的一州啊，冀州。河南豫也是天下九州之一，豫州。山西晋，那是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啊，晋国的晋，没有争议。山东呢，可以选齐，可以选鲁，为什么没选齐呢？从来都是齐国比鲁国强大，齐国比鲁国地盘大，人口多，经济实力又强，而且他在历史上的五霸之首嘛，七雄之冠嘛，那地位始终是非常高的。为什么不选齐呢？有人说啊，是因为鲁国在周的时候啊，他的地位高，齐国分封是姜太公啊，姜太公是功臣分封啊，那齐国呢是分的是周公， 鲁国分封啊 是周王朝的血脉分封，所以说呢，他在周朝的地位高，也有的说呢，是因为啊，鲁国的文化品质高，鲁国有孔子啊，有孔庙、孔林、孔府哈、啊，就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啊之高啊，这是没有任何的文化可以比拟的。在做省份的简称的时候啊，就选择了鲁，在山东人的心目当中，鲁的地位要比齐的地位高得多。这种高得多呢，与2000多年来儒家文化在全国的这种文化的统治地位啊是有关的，不但是有关，应该说是主要来源于这样的一个地位。就山东人为我是孔子的后裔，我是孔子的老乡的这样的一份骄傲和自豪深入人心的，所以山东被简称为鲁啊，我想归根到底还是与儒家文化在山东更深入人心有关。 这是董老师就坐在齐长城脚下 是、uh-huh、就坐在齐长城的那个墙上在给大家讲的、这个、 当时我还想，哎，我说齐长城距今有2000多年了，怎么保护的还挺好呢？ 他那个齐长城啊、 嗯、 是后来我们就是拍这段录像的那个地方啊，锦阳关，他是后来在清朝的时候啊，清朝的时候防捻军的时候 哦， 防捻军的时候呢 有过再利用， 对，就把它重新的垒砌了一下。 嗯， 所以说呢，它今天我们今天看到有垛口啊，有那个 很高的墙的那部分，都是后来清朝的时候，曾国藩防捻军的时候累积的。最早的时候，清朝打捻军的时候是追着跑，就是捻军一起来以后就追着捻军打，但是越追呢，他发展越强大，越追发展越强大，就防不胜防。 所谓的捻军。 追不动了，就从安徽那头江苏那头发展起来。然后呢就开始呢，曾国藩起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堵，就是我不让你进来的时候，然后我给你 隔到外 堵住，然后我再给你圈起来，然后我一片一片的打你，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齐长城呢，整个他从这个就是黄河边啊，最早的黄河边啊，就是大清河，后来黄河改道给冲了呢，然后一直呢沿着泰山宜山到青岛，到这个海边，整个的这样的把在山东境内的中部啊横亘着山西境内的中部，所以说这道防线如果守住了的话呢，就里边就没有威胁了嘛，所以在很多的齐长城呢很重要的地段都曾经被利用过，但我们在考察齐长城也有些地段呢就没有被利用的，在山上啊，那么长城呢相对就残破，就前些年搞旅游，就是章丘的那个市委书记，然后一看这石头垒的墙都倒塌了，就是一丢石头堆了，有什么用啊？这是谁来看呢？怎么卖票啊？ 出大葱那个地儿是吧？ 对，出大葱那地儿，然后呢就把这个就拆了吧，拆了吧，用钢筋水泥照着八达岭的样子就建了一段假长城，就没文化，这地方领导实在是太没文化。然后把有2000多年历史的真的古迹给拆了，然后就用钢筋水泥建了，这回多好啊！这大家也愿意来，完可以卖票了，可以什么？就是拆他拆的那一段，就是真正地地道道的齐长城。 2000多年了哈， 是。 那对这种就是有遗迹的长城啊，就我们一般人就肉眼凡胎一看，这不就是一堆这石头吗？像这样的长城，那我们怎么保护呢？怎么让它和这个公众有一个连接？ 其实这样的石头的墙体啊，就是你不去动它的话，它已经没有把，它已经不会再损坏了。你想，它石头墙都倒塌了嘛，都倒塌成一条石头堆了哈。它。那个石头完全风化了就不可能是吧？那有的墙体实际上还有那么一米多高啊。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你人为的不去破坏它，它自然毁坏的那种可能性很小了。那个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有那个要倒塌的危险啊。那些地方呢，你稍微处理处理，稍微修修就可以了。 对，2000多年的风霜，它就是这个样子，让你看看它那。都2000多年，2000多岁了，就这样。 对呀，你看着它是非常简单的一道石头墙，但是它实际上是，你想2000多年有一双手把这个石头从山上开下来是吧？然后呢，又有另外的手把它装到上，搬到这个长城脚下来，然后又有另外的手把它垒到墙上，然后呢，有无数的人在这儿守卫着它。其实我们在这个手放到这块石头上的时候，就能跟古人交流和对话了。 通过这些残破的石头，你是可以看到很多故事的。 对，你那钢筋水泥那就啥也不是了，是吧？ 放到那儿只能感觉到现代的气息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给大家讲长城的故事，一会儿见。 吊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壮阔东方朝，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

那些国家都是被灭掉的，是吧？ 嗯、 都是这个被兼并的嘛。 对。 那么在争霸和兼并战争当中呢，有争霸，有兼并，就有反兼并哈，那就有防御嘛。实际上是长城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产生的。 嗯。 但了到了战国时期呢，它这个战争的形式呢，又增加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在北部，就是秦国、赵国和燕国，它在北部呢与游牧民族 接壤。 对，它就相交错、在这样一个农牧交错地带呢，它有冲突，有碰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个新的战争形式。那这样的一个新的战争形式下呢，就有了新的防御需求。所以说秦国、赵国和燕国北部，它这个向北扩展自己的这个疆土的时候，开疆扩土之后啊，它修建长城的防御，就是保护他既得的这个利益的时候，这道长城呢，实际上是就是农耕跟游牧相交地区的这样一个防御工程了。 嗯， 那么实际上后来的秦始皇万里长城啊，汉代的汉武帝的万里长城啊，和这个包括到明代的时候呢，一直是在农牧交错地带，以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相互之间争取这段长城农牧交错地带的控制权的。 嗯。 这样的战争， 对，所以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个长城和后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长城，它的意义、防御意义、存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啊。嗯，节目的下半时段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啊，这道问题里头的选项以前我们是涉猎过的，那么题干是这样的啊，下列关于长城的描述哪一项是错误的，就哪一项是错误的，你要把它选出来。 A 孟姜女的先生范喜良是因为入赘被官兵抓走去修长城的，这个我们以前说过啊，就是他因为倒插门到姜家啊，到孟家，到孟姜女家里头，然后被人抓走了去修长城了。 B 中国第一个大规模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是鲜卑族，这是我们上一期节目啊有所涉猎的，对不对不知道啊，您自己看。 C 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这三个选项里有一项是错误的，您把它选出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今天就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曾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80后作家安逸如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签名本。这么多听众都马上就选 A 了，看样节目是白做了。这样我们呢先放一段这个情景剧啊，我们先那个放松一下，文化节目咱们尽量做得轻松愉快一点啊，这里头就演了范喜良和孟姜女的事儿啊，当时出的是这道题，您再回忆一下啊，我现在放大家听听啊。 长城，你会想到谁呢？我想你一定会想到两个人，一个是修长城的秦始皇，一个是哭长城的孟姜女。话说在2200多年前的一天，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一对新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对新人就是孟姜女和她的新婚丈夫范喜良。喜庆的洞房里红烛摇曳，范喜良拉着孟姜女的手深情地对她说， 亲爱的孟姜，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一直都爱你保护你。 此时孟姜女握着丈夫的手深情地对范喜良说， 良，找到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洞房花烛夜呀，亲们，这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时刻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门外来了一群官兵，咣咣咣的砸门。 好啊，范喜良！ 哎，范喜良，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嘿，小子，跟我们走，走走走，跟我走。 你们怎么抓人呢？ 少废话， 孟姜，我的孟姜， 阿良， 孟姜， 我的喜良， 孟姜。 就这样，范喜良在新婚之夜被官兵抓走了，修建长城，于是才有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话说秦朝也是一个崇尚法律的时代，凭什么在新婚之夜来抓人呢？ 其实官兵们抓人在当时也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在这儿小文就要考考听众朋友了，请问范喜良被抓在秦朝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有三个选项。第一个，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成年男子只有先修了长城才可以结婚。第二个，孟姜女和范喜良结婚大操大办，违反了当时的法律。第三个选项，范喜良是倒插门到孟姜女家的赘婿。这三个选项到底选哪一个呢？添加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的精美礼品一份哦。 不知道听众朋友听了这段录音之后啊，想起来没有，范喜良究竟是为什么被抓走修去修长城的、啊、 现在有答对的了吗？ 我看看啊，你们都选 B 啊。 B 是什么来着啊？ B 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是鲜卑族啊。我们这道题有三个选项，我让你把错误的选出来啊，选那个错的，选那个错的啊。 对，大家可能都在选对的 啊、要选错的我把这个三个选项再重复一下。 A 孟姜女的先生范喜良，小范同志啊，是因为入赘被官家抓走去修长城的，就问你他抓走修长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 A， 你认为他对不对呢？选不对的啊。 B 中国第一个大规模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是鲜卑族。 C 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把您认为的那个错的选出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啊。目前呢好像还没有选对的一会儿我们要揭晓答案，让董老师给大家讲讲啊。其实关于长城的很多知识需要温故而知新，做完节目可能就忘了，我也会忘啊。我们听众小雪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可以问问董老师。他说，董老师，那个我们盖房子需要修地基，那长城那么长，它怎么在山上打地基呀？ 长城在山上，你想它直接就修在岩石上， 嗯， 它直接修在岩石上，它那个基础是非常坚固的， 它不用打地基。 对呀、啊，如果是只是在岩石上在山上修的那个，它就没有地基可言、啊、 嗯， 那只有到平地的时候，土地的时候，黄土地的时候，如果假如垒砖墙垒石头墙，那它一定要挖地槽挖地基哈、 嗯、 在那个土面之下呢还要夯实。那有的地方呢，这个你现在那山海关有的地方它那个地非常的松软，下它就是沙土的时候，它还不但是要用石头垒几层地基，还要往里头打那个柏木桩子、 哦、 非常长的两三米长的柏木桩子，一点一点打到地里头去，然后呢那个石头再垒到这个挑石再垒到这个柏木桩子上，这样的才就更坚固了哈。 嗯， 实际上是地基主要是在平地的时候有。 对，其实你在山上怎么打呀？你看像密云那个， 对，在山上不用， 你把山都敲了。 对呀、 啊， 在山上它那个石头是非常坚硬的、 嗯、 啊，顶多在个别的地方呢，把那个找一下平是吧？就使得那个要是条石垒的话呢，它找一下平，它就可以条石握进去了嘛。 嗯，但长城也确实是就地取材。以险为塞啊！ 对， 嗯， 他就地取材呢，就山上的石头多嘛，就都是用石头在垒墙。 嗯，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国最早的长城。我们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说到了春秋时期的楚长城啊。那关于楚长城，它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啊。说到楚长城，有一个问鼎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说谁谁谁问鼎了。啊，这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是、这个、 问鼎是啥意思？ 这个问鼎啊、嗯、实际上呢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成语，叫做问鼎中原。 嗯， 实际上呢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关于这个鼎呢它有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呢恰恰就能反映出春秋时期和这个战国时期的特点，实际上呢也能意识到啊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这个修筑长城和使用长城的特点。一个呢是这个问鼎，谁问鼎呢？他是这个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问鼎。他这个有一次率领了军队北上之后啊，周天子呢派他的使者叫王孙满， 嗯， 去见这个楚庄王。见到之后啊，这个楚庄王就问这个使者，说是我想问问呢，这个 天子的这个鼎啊，它是它大小如何呀，重量如何呢？ 嗯， 王苏满呢知道这个楚庄王呢是觊觎周天子的权力，是吧？但是呢，王苏满答得很巧妙，他说呀，他说得很直接，但是也很巧嘛，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这个周王室呢虽然已经示威了，衰弱了，是吧？虽然已经衰弱了，但是呢天命仍然在，是吧？就是老天爷呀还是要安排我们，是吧，周天子来行使这个管理天下的权利。 嗯， 所以说呢鼎的事情啊还是不能问的。后来这个楚庄王呢就领兵回去了，他认可了。这个呢也是春秋时期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虽然呢还是要，是吧，要这个凭借武力来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呢他至少啊还是要把一定的礼乐秩序啊放在，至少是放在表面的，他还是要关注的。 嗯， 而后来呢这个在战国时期啊，有秦国呢有一个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呢他并不问鼎，他来到了周天子那里啊，他直接去举鼎了。 哦， 哎， 这段《芈月传》好像演过，是吧？ 是吧？ 哎，演是不是说您说的这段？ 对呀、 啊， 对呀、 啊，是吧？ 对 呀、啊，嗯，然后举完鼎不就挂了吗？ 对，他直接举鼎，后来就挂了，就说明啊，这个在战国时期啊，他已经不用顾忌什么了。 哦，就大家就明着撕了， 是吧？ 嗯。 就是在战国时期啊，他那个时期呢，这个军事冲突的烈度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强了。所以说，修筑长城和使用长城就已经是很需要很需要了。 嗯， 哎，如果要不是武王举鼎把自己给哈、这个砸死到那儿的话呢，那就没有芈月的儿子秦昭王的事儿了哈。那这个实际上是在战国时期啊，就是诸侯国之间的相互的战争啊，非常非常的激烈。 嗯， 刚才说的这个楚庄王啊，就是是楚国最早修长城的楚成王的孙子。 嗯， 楚成王那个时候，因为楚国他不是最早期由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他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是蛮夷嘛，他自己是蛮夷。 嗯， 那么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周天子呢才承认他的这个诸侯的身份哈。那所以说他到楚庄王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不是据守在这个南阳盆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了，就要继续的北上了。这是楚国当时的那种要称霸天下的那种追求。 嗯。节目开始的时候，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小葵说这道题特别有迷惑性，但是我以前答错过，所以我这次一定能够答对啊。然后他说，绝对是第三个，第三个是错的。我们来，还剩下大概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回忆一下这些关于长城有意思的知识点啊。为什么说 A 是错的呢？就是孟姜女。她老公范喜良新婚之夜被抓走了啊，非常的惨烈。刚才那小剧大家也听了是吧？那她为什么被抓走呢？其实原因真的是因为她是倒插门的啊。这段让董老师讲讲。 这个、秦的时候啊，他不允许倒插门。为什么不允许倒插门呢？秦呢，他是按照这个户啊征税赋和徭役，就是你每个户我给你派。徭役派这个工啊，为国家的这个工程去出力啊，等等等等。那这样你如果这个男的都跑到女的家去结婚，就猫起来了嘛。 对。 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逃税的手段。 嗯。 秦的时候呢，他打击赘婿，就是不允许你逃税啊。在这样一个抓起来以后呢，有一个刑罚，就叫城旦，就长城的城啊。和这个 元旦的旦。 对，元旦的旦，旦角的旦啊，就是旦人嘛。 嗯。 那么就是修城的人。那其实有修县城啊，或者反正是干苦力吧，那也包括修长城啊。 嗯， 所以这道题呢，因为给这三道题是挑错的那个嘛， 对， 这道题就是对的哈。 当时我们不是还编了混淆的选项嘛，说这个不修长城不能结婚，这都是编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也许范喜良想逃避这个徭役赋税啊，然后那他如果入赘给孟姜女家了，他们家就少一个人，等于说那。作为秦朝的政府他就少收税了嘛，所以为了惩罚他可能让人给点了，说你那范喜良倒插门了。结果 一举报了，新婚之夜抓起来了嘛。 抓起来，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对。 那第二个就是中国第一个大 规模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是鲜卑族。 鲜卑族呢，它是一个，就是它最早啊是东胡，就是匈奴啊，就是秦始皇时期啊，战国时期不就是这个赵国这个和燕国都是防的是胡人嘛，就是东胡啊。东胡呢，它匈奴起来了之后啊，最后匈奴把在秦和汉之际的时候把东胡给灭掉了。灭掉了之后，东胡被灭掉了之后呢，他其实有一支啊就进入了大兴安岭了。 嗯， 大兴安岭这一支呢就成了后来的鲜卑。就是他进了山之后他就没法游牧了哈，在大山里头怎么游牧啊，他就变成狩猎民族了，就打动物吃，打豹子，打动物吃。那么匈奴一败弱了之后呢，然后他们又从大山里走出来了，又重新进入大草原，然后他强大起来了。强大起来以后呢，入主中原呢，就是这头中原也乱了嘛。东晋之后16国，你想这16国都打得稀里哗啦的，在这个时候呢，鲜卑政权呢就南下了。南下以后呢，就是形成了北魏啊，就是第一个在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成为北方统治者，形成了南北朝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样的政权就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开始的修长城，就是防御更北边的游牧民族，就是他成了定居的农耕地区的统治者之后呢，他就有了修长城的需要防御更北边的， 位置变了， 对，立场变了，屁股决定力， 脑袋 哈，那么他实际上就有了修长城的这个需要了，所以说鲜卑修长城是少数民族修长城最早的，这是对的。 嗯，大规模修建长城的少数民族第一个啊是鲜卑族。为什么 C 错了？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我们原来学历史就是这么背的呀。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我大概在第四期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长城最东端。那长城最东端在哪儿呢？ 长城最东端就是说的是明长城啊， 明长城， 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说的是明长城。 嗯， 明长城的最东端就是在山海关的东边啊，还有1950里的长城， 就是 叫辽东明长城九镇嘛，辽东镇实际上呢是在雅鲁江边，历史记载都是非常清楚的，明史啊都记载非常清楚的，就是东起雅鲁江。东起雅鲁，西至嘉峪。 嗯， 就是东起雅鲁江，西至到嘉峪关。 嗯， 那么怎么出来的？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呢？ 对呀， 就说最早的时候，明朝最早修长城的时候啊，就是山海关和嘉峪关都是洪武年间修的。嘉峪关是洪武年，山海关是洪武14年，都是明朝开国的时候洪武年间修的。 嗯， 这两关对峙哈，雄关对峙。那么再加上呢？辽东镇的长城呢，在整个明代长城当中，它修建的比较晚，比较晚。那么第二呢，就是修建的比较简单。你看万历后以后啊，就修的这个砖的这个墙，非常坚固的城墙啊。 嗯， 那么实际上是在这个辽东呢，就非常的少，只与蓟镇相交的这十几公里呢，有这样墙，剩下的都是非常简单的石头墙。 嗯， 修的简单啊。第三呢，就是呢这个。清他后来是防清的嘛，清朝起来以后，后金起来以后呢，防他的他噼里啪啦都拆了，他不断的拆，不断的什么， 还敢防我，以后这都是我的。 对，这样的话呢，就说修的晚，修的简单，然后拆的又多，再加上清入主中原之后啊，他就不再提这段了。 嗯， 所以说真正出来的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是清朝的柳边纪略开始出来的，就是他清朝就防他那段他就不提了嘛。 哦，长城的最东端啊，其实是在虎山，是吧？丹东的虎山， 丹东雅鲁江边的虎山。 哦，所以我们冰心 DBX 还有小葵啊，他们都答对了，而且准确率非常的高。今天要恭喜小葵，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奖品，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在6月26号至30号，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哦。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北广购物周年庆的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